欢迎来到星期一晚的学人沙龙。我们成日都说时间是有限的，但永远都贪心，想在有限时间里面做无限的事。时间对于人类来说真是个大难题，所以人类就幻想可以穿越时空，无论是想未雨绸缪，还是想修补过去的错误，从科学家到作家，穿越都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主题。今天我就讨论一下这个穿越时空的科幻，介绍一下拍档先。心理学家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视觉艺术家阿爸，同埋作家黄怡嘅 ，Hello。 咁啊，开题就真系要讲下个题先，因为我题咧试完咧就系、是、一次我哋即系做学人沙龙咧，就先要自己开沙龙先啦。咁啊，讨论下啲题啦。咁我哋就喺度谂紧啊，不如讲科幻呢个主题啦，咁样。咁啊，讲下讲下就发觉唔系科幻好大喎，咁样。咁不如就收窄落去。讲其中一个类型叫穿越啦，咁啊定咗呢一个叫做穿越时空的科幻。咁、但系就讲下讲下咧，穿越同科幻又好似唔系完全等同咁样。 系啊，其实咧唔系所有关于穿越嘅虚构作品咧都一定系科幻嚟嘅。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好多以前嘅故事啦，好多嘅人类无论系喺咩嘅年代啦，乜嘢嘅文明啦，用咩语言或者模式嚟创作咧，成日都会对于咧可以走去未来睇下未来会发生咩事，或者系翻去过去就改变以前发生嘅事情嘅呢一种谂法咧，系好有向往同埋有大量嘅想象嘅。咁所以咧，其实喺科幻小说呢一样嘢出现在世界上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例如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是讲的、我们怎样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回以前呢这样。当然一些时空穿越的作品，即是一些 time travel 的这个话题呢，的确是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核心定义了一些科幻作品的一个话题来的。但是其实又不一定是次次都要好像科幻作品这样、用一些可能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已经发明了科学啦，或者是一些小说家想象出来未来可能会有的神奇科学才可以做到时空旅行这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穿越为重，科幻那里呢即是所有科幻迷我们松一点点可能我们会阔一点的，穿越是个大主题。 讲起穿越，我觉得一定要问一样东西，跟时间是不是一定有关？他穿越其实是没有讲过一定有时间性的嘛，但是很多的作品呢是一定是跟时间性有关，类似就是我去未来回去以前，即是类似这些很多有时间性的定、我想想呢，去异世界是它是没有一个时间性在这里、但它做了一个跟穿越好似的效果出来。又或者例如如果它是用随意门那种、其实它都是穿越过，即是我穿越了去另一个地方，跟着在那一地方我有一个不同的生活，但它亦都可能是跟时间性是没有关系，但它有穿越那一个去了另一个世界效果。 那算不算呢？ 是我的定义会是再穿越都再穿越迷呢，我们再松一点。 我哋今集真 係因為我都喺度諗緊，其實嗰啲穿越都有佢嘅。例如我先舉一個例子，潛行空間嗱個名係我覺得改得唔好 ，Inception 喺夢穿越係佢係穿越緊一啲唔同嘅嘢、而且佢都改變緊某啲嘢、但係佢係唔係好強嘅？ 系， 佢入边有时间啦，有大家唔同嘅倍数啦，但系佢唔系讲紧啲前前后后啊、以前啊、将来啊咁样。 阿爸觉得咧，梦嘅穿越算唔算穿越啊？ 我觉得都算系另一，因为好松啦，大家已经，我都觉得系一个穿越，因为今晚嘅 Paprika 都一样系即系梦境同埋现实之间嘅穿越嚟咯。我甚至谂起即系譬如话新海诚嘅《你的名字》咁，佢唔止系时间上嘅穿越、地点啊各样，仲要系即系身体都可以穿越咗嘛，即系个男主角同个女主角嚟互相调换咗个身体，去一齐心灵感应到，去到合力去到阻止一个悲剧发生咁样。 系，所以如果讲穿越就如果我哋除了时间线的维度啦，还有就是不同现实的维度啦。 突然间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个问题是刚刚才 Alpha 说那个呢，身体穿越都计又真的。 是啊，就是意识的穿越。 是啦，因为它都真的一个穿越，也是去紧另一个世界，但它不是一个外在客观世界，去紧一个不同性别 的世界。其实它真的又是一个穿越来的。 性别明显，但是如果意识的穿越，其实我们都很多作品里面都会有的。但是就是说一个身体去到另一个身体，就是举例 莊周夢蝶係咪穿越嘅故事咧，王爺？ 哇！突然之間覺得呢一個議題真係實在非常之宏大。我覺得我自己對於穿越嘅定義咧，可能就相對於大家嚟講就比較老土保守一啲。 窄翻啲係咪你啊？ 係啦，即係比如話我哋睇科幻小説嘅定義啦，有陣時一啲論者會拋出嚟嘅就係話空間上面的移動它是一個類別來的，時間上面的移動都是一個類別來的。但是當我們例如說想像我們現在真的有部時光機在這裡，那我們現在可能去了可能一千年之後的香港這樣，但可能香港已經陸沉了的，那如果那個時光機不能夠將我們帶去一個即是物理上移動安全的空間，那這個時光機用不到的這樣。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想像一部時光機要怎樣運作的方法啦，但是對我來說呢，穿越其中一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怎樣想像時間即是我哋点样想象时间唔系一个净系得一个方向流逝咗就会冇嘅一样嘢，而系我哋可能系透过一啲嘅想象嘅科技啦，或者系可能系我哋忽然之间喺湖里面有个女神出嚟俾咗件法宝我哋啦，咁我哋就可以忽然之间控制自己喺时间线上面行嘅方向，甚至时间系咪真系一条线咧？可唔可以就系可能头先你讲到异世界，我会谂到咧有一啲人咧讲到话time travel 咧，其实可能系会出现有 alternative timeline 嘅，即系可能而家呢度有一个米哈喺度做紧节目，但其实咧喺另外一条 alternative timeline 系啦，米哈可能游紧水嘅，咁系咪又系一种时空嘅旅行咧？咁呢个都系一种可能性。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当我讲到例如话系穿越嘅时候，我都会比较集中去关注一些关于时间的想象， 时间有关 时间维度的旅行。 我们几样东西都可以讲的，我们可以先讲了最我们叫做大路的即时间穿越。因为刚才王爷讲得挺好的，就是说穿越的故事很多时候是无可避免，我们要思考时间是什么，即这个是没得避开的。但是时间线呢，其实不是唯一一个理解时间的方法，即也有人是觉得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做好了的，它只是事件与事件的一个次序组成时间。所以你翻前翻后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呢所有东西都是已经 pack 好晒的了。有些人就不是一条时间线呢是可以翻转头的。但是影响响到呢那个就成为了穿越的讨论。但我想问一个再根本的问题，就是穿越的故事为什么那么吸引大家去读或者创作呢？大家觉得是即是刚才因为王爷讲到话啊，穿越的故事有趣，即是那个有趣在哪里呢？ 如果创作的话呢，你们可以分享，我觉得是会多了一层的意识的。但是如果看穿越呢，我觉得都挺清楚，其实有两个方向。其实一开头米哈那个简介呢，其实都简介了那个情况，就是一个即是改变应该是这样，改正以前。或者我怎样可以满足未来欲望，即其实我某程度上它可以是发生紧，两样都发生紧的。但是穿越就好讲这两样东西。而在心理学的穿越呢，其实呢你你有时间性而不需要有一个物理上的穿越呢，其实成日都会做的。怀旧都是一个就是这一类型的穿越形式，只不过我没有物理上去了另一个地方。咁所以而怀旧个头先的作用呢同头先那两个呢都是很有关系。 Ava 呢， Ava 喜不喜欢穿越的故事？ 都中意，因为可能我觉得好正常，系每个人都总有一啲后悔或者遗憾嘅嘢。咁然之后透过呢一种穿越，好似可以去谂一个唔同嘅人生，或者再重新嚟过，或者同埋创作者嚟讲，觉得因为唔受正常嘅规范控制啦，即系咁可以玩嘅地方，而家唔单止时间，甚至地点或者性别都可以穿越嘅神，好似好多嘢可以发挥。 我咧系唔中意穿越嘅。我不是为了抛拗颈的，而是我真的当我例如举例印象中例如在港产片大话西游可能是第一个很有意识令我觉得要思考穿越这个话题的一个作品样。我那时候是觉得有一种震撼力的，就是有这样的桥。但当去到千禧年之后呢，穿越这个成为了一个类型的，就是所有即故事好似都可以成穿越嘅，即爱情成穿越、冒险成穿越、等等等等。我就好怕嘅，因为穿越嘅故事呢成日都俾我有一种呢，就係你讲晒啦。 你会唔会喺创作上面呢？因为我头先都喺度諗緊你创作嘅时候，就因为佢乜都得㗎嘛。即係呢度係有个趣味性嘅，但係当然喺度创作咁即係话你冇乜。 是啊， 所谓的技巧或者是个想法。 有个穿越的技巧，但是。 所以没兴趣。 是，但是个古仔讲古仔的方式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不知道王爷。 我想穿越是一种很特殊的创作方法来的，即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会想象一个穿越的故事，可能就是好了，那我现在带着2025年的知识，例如说人呢要用番碱来洗手才干净的这个知识，我带到自己回去可能几百年前还未有这个常识的时候，那到底我会怎样自处呢？以我现在的身位，我有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啊，其实番碱是好东西来的，我们不如试下在做手术之前洗手啦。即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这件事很重要，但是原来在人类的医学发展史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是觉得洗手没意义的，甚至是取笑第一个提倡要洗手才可以做手术的医生。那我会想想，如果这个科技更加早在以前发生，人类的文明会不会有新的发展呢？那对我来说，幻想这些穿越的故事或者创作，其实就是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是过去如果有一些东西改变了的话，整个蝴蝶效应人类会有变化呢？或者如果将自己变成一个角色，那我又穿越了回去以前又会怎样呢？甚至是如果我很贪心的，我想想象我而家呢一个肉身冇办法见到嘅未来，咁我又可唔可以喺我而家呢一世嗰度，透过写一个故仔出嚟睇下咧？咁当然的确唔系个个杯茶都系咁啦，有阵时我哋会依然关注翻当下嘅故事，但系我依然相信系一种幻想过去一啲新嘅可能性，或者系天马行空咁样谂未来咧，都系一种关于即系时间旅行或者穿越故仔嘅时候，会带俾好多人嘅一种乐趣嚟嘅。 当然嘅，呢个对于好多艺术家嚟讲，就系将自己通过穿越带到去过去，又或者未来。就算在不在世之后都还可以透过作品存在，其实都很多时候是作家去处理穿越的一个方法。 好像就是版本龙一那样，他之前刚刚即他已经过了身，但是他刚刚都有一个是他的回顾展在东京嘛。其实他那个展里面都有是运用到 AR 或者 VR 的科技，令到他虚形这样再继续出现，即是一个 hologram 这样去继续演奏。这个是他自己本身之前的愿望来的，他希望他自己可以创作到永恒的音乐。就是因为他追随永恒的那个心愿，就用了科技令到他是可以穿越了，即是他的肉身，即是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在这里，并以永恒的姿态在这里继续去表演去演奏，这个都是一种穿越。 但王爷，我们做作者这样容易一点，我们的罪是永远都穿越到的即是我们只要写了个罪，我们就可以穿越到未来和读者对话到。 这个其实也都正正就是文字和出版术最厉害的地方，它就是令到过去的人的智慧可以累积下来。其实每本书的作者都是透过他们的文字记载在时空穿梭，告诉我们未来的读者，喂，其实我以前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明了这件事了，你不用再自己重新发明多一次。所以其实每一次看书都可以算是一种就是看回以前的一种穿越行为。 好啊，咁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即管讲下，究竟喺穿越嘅故事里边，个趣味喺边，有咩故事一定要讲下嘅咧？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我哋讲穿越时空的科幻。咁样刚才讲到咧，其中一啲文本嘅名字。有一個咧，我始終覺得係唔能夠唔詳細少少講嘅，就係我話即係好吸引我嘅《大話西遊》，即係我好難想像，即係你諗下我哋嗰陣時，我哋包括你咧， 包括 OK 喺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喺《大話西遊》嗰種震撼，係覺得哇咁樣叙事方法，首先係大家係咪睇第一次就明嘅咧？我想問，第一次啊，即係睇《大話西遊》嘅時候就睇得明噶， 大概咯嗱，我嘅意思係話。其實佢如果你因為要 study 佢嗰個機制咧，佢係咪真係嚴謹得咁緊要咧？啊，即係我某程度上，跟住咧，你明咗佢大概個脈絡想點做，就係明咗嗰一度嘅情況咯。因為呢個蛋羹都可以講，穿越其實你一傾嘅時候咧，一定傾咩 make sense 㗎？點樣過去改唔改變㗎？即係一定係會牽涉到呢一件事出嚟嘅，係咯。 阿爸咧？ 都算是半理解又未明白咯，不过最大的感觉是成日在度即係不断返嚟搬嘢波羅蜜咁，就喺度好煩啊咁样，反而係種咁嘅最深刻第一次嘅感觉。 喺度煩嗰樣嘢 少少。 王爷咧，王爷应该系咪好快就掌握咗个故事嘅节奏同埋脉络噶啦？已经 系咪要好羞耻咁承认我其实冇睇过？ 有冇睇过？ 系 啊， 不如你介绍下啦，其实系咩？ 唔系《大话西游》就系即系周星驰嘅一套电影啦。 呢个我知道。 咁但系佢里面就借咗《西游记》嗰个原型啦，然后就系讲即系佢 做咗個角色叫至尊寶，咁就喺所以就時空穿梭同呢一個即係嘅係啦，之下先知嘅一個愛情故事咁嘅穿越咁樣。咁中間好多好得意嘅轉換啦，時空嘅轉換啦，就佢其實嗰個咪叫科幻咯，我都唔知道，因為佢都有個機器嘅，但係機器咧係冇任何科學理論嘅支持嘅，總之就係月光寶盒，咁你就可以穿越。咁但係個煩嗰位係我都係嘅，即係我覺得嗰度係植咗一個根咧，係令我思考就係、是、其實如果你成日都可以穿越。其實好煩嘅喎， 但係改變唔到嘛，即係最無力感就係你不斷喺度穿越，總係有啲嘢打，即係打棘咗，然之後又做唔到，又要重嚟，又要再重嚟，嗰一樣嘢令到人產生咗種無力感，就係覺得係咪真係不能夠抵抗即係最終你嘅命運咧？ 呢一個係穿越其中一個方向嚟嘅，即係去講緊就係嗰樣嘢，就算俾你再去做一次，俾你作出唔同嘅選擇，但係命運要再弄人咧。佢都係會有另一個方法去作弄你，令到你翻翻一個軌跡。呢一個亦都其實好多神話都係向呢個方向行嘅。 又或者呢個方向咧，我其實會注意到啦，好多穿越，又或者係《大話西遊》，即係你話其實佢分兩集噶嘛，即係月光寶盒、仙女奇緣，大概係咁樣啦。其實係好多時，因為我真係好從心理嘅情況去睇嘅時候咧，就係、是、當事人。無論個結果最後點，我做咗應該要做嘅嘢。其實呢個咧係好嗰啲我哋叫做即係、就是、action available 嘅一個theory， 即係咁講，即係話我做咗嘢咧就好啦。 係， 而唔係作乎個結果會係點。我終於都心識啦。我覺得好多時都會係咁，因為首先就係一講佢會改變嘅時候，導演。作家都即刻要解決好多事，咁呢個同呢個關係咧，呢、這個同呢個關係點咧？咁、那個世界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咧？似阿黃兒頭先所講咧，就係、是、究竟我有呢樣嘢出嚟嘅時候，那個蝴蝶效應點樣咧？其實係好影響到個作者或者個導演或者個編劇咧，我點樣去編嗰件事？而的而且確，佢如果話個改變唔到咧，同個科學咧係比較接近啲嘅，即係嘅認識。咁所以咧，好多時都會有呢個結果出現。咁、但係喺嗰個主角裏面咧，佢會覺得係深識咗嗰樣嘢。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滿足咗佢穿越嗰個要求。 但係你這個呢一個咧，就同 Alpha 剛才講嘅咧有少少違背嘅，就係、是、好似剛才講就係冇嘢會改變咗啦。好啦，但其實唔係，即係話現實發展事件上面係冇改變到，要死嘅人都會死，要分開嘅都要分開，但係心理改變咗。即係所以佢都係會有心識嘅部分，即係係嘛？即係佢會因為我已經嘗試過去挽救，嘗試去拯救，我就開始無憾啦咁。咁呢個就達到嗰個穿越嘅價值啦。 即係佢係為自己而去穿越，就唔係為咗件事啦。 係啦，就唔係為咗改變個事實。 係啊，縱使佢以為，我某程度上我覺得咁嘅，佢以為個動機係想改變一啲嘅未來，但係其實佢諗翻就係、是。我想做啲嘢，係啦，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藉口，話俾我聽，我要努力點樣去穿越呢件事。佢唔可以帶住一個就係話，我都改變唔到嘅情況啊。咁佢會話翻佢，咁我點解要翻去咧？係咪？所以佢係呢一個我當係喺心裏面藉口嚟嘅。而佢真實咧，係其實係想解救自己。 我哋講完之後，黃兒會唔會少少想睇翻套戲啊？ 都有㗎。 我哋穿越完，我哋個膚淺嘅例子啊，喺個文化史上面穿越，其實最早我哋應該點喺邊度講起好咧？應該 其實係好難追究，即係成個人類文明邊個第一個提出呢、這、一個即係時間可以被穿梭嘅概念。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各國唔同嘅啲民間故事啊，甚至神話，成日都有呢一種啊，不如走入去呢一個地方一陣，行翻出嚟咧就山中方一日，世上二千年咁樣。咁例如話我哋去睇日本有個傳說係講緊葡島太郎嘅故事，咁就係、是。葡萄太郎呢個人咧喺海邊咧救咗一隻烏龜，咁只龜咧就俾小朋友嚇。佢救咗佢之後咧，只龜就話：啊，我想報恩啊，我不如帶你去參觀一下呢個海底嘅龍宮啦咁樣。咁佢落去玩咗幾日，覺得啊幾開心啊，好快樂啊！但我掛住我媽，你介唔介意送我翻去我探翻我媽咁樣？咁啊～嗰度啊，龍王個女啊，月姬就覺得嚇、啊，竟然係咁啊！又唔可以困住你嘅，你始終係客人。不過我送一個玉手箱俾你啦，你記得唔好打開佢啊！咁樣，佢翻到上去地面先發覺，點解所有人唔同曬嘅？即係我啲屋企人死曬，然之後個世界原來已經進化咗好多年啦。只不過係我喺龍宮即係過咗幾日。咁佢一個唔覺意唔記得咗呢個叮囑，打開咗個箱咧，呢、這個葡萄太郎就由一個年輕人忽然之間一秒鐘老化就變咗個老人家。咁我覺得呢一種故仔其實可以俾我哋見到。 呢，原來在以前已經有人是一個不需要用到現在那些即是愛因斯坦那些相對論啊、量子力學啊、蟲洞那些去解啦。 其實我們說出來都是不知道是 什麼來的。只是用一個即是好像法寶，即是有一個神秘的地方，你走進去呢，在那裡經歷的時間呢跟外面的世界經歷的時間是不同的，原來這個概念已經有的了。那後來繼續發展下去的時候呢，如果我們想講到話，例如說科幻小說啦，這個對於即是時間旅行這麼重要這麼重要的形式呢，其實是可以找到一個很多人認為呢就是即第一個講到時光機這個概念的小說，那它就是英國小說家 H.G. Wells 在1895年的時候發表的一個小說叫做 The Time Machine、那就是講有個科學家他自己發明了一部時光機、他呢就自己旅行了去到公元802701年，即是這麼多年之後，但是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呢，已經不是我們想像中那些超高科技的文明啊，即是很多機械的東西，不是，原來呢已經是好像回到一種史前生物的狀態、人類呢已經演化了做兩種不是很像人的生物，一種呢就是住在陸地上面，樣子都還算是人模人樣，然後性格比較溫順一些的叫做 Eloids 的生物，但是地底呢就有些很兇殘的，看起來比較像是即是星星啊，猿猴的那種 Morlocks， 那這種 Morlocks 就會去獵食地面上面這些很温柔的 Eloids。 那這個故事一直講到後面呢，那個科學家在那個世界歷險之後呢，是可以搭回架時光機回去他出發的地方，那又不是山中風一日世上二千年，真的回去他剛剛出發的那個時間和空間，可以跟記者講回喂我見到這些東西、這樣，然後他還可以再搭上旅途多一次、那這個小說呢是很多人說是第一個寫到時光機的科幻小說啦，亦都因為這一部作品的出版呢是被譽為那一個就是科幻小说诞生的元年，就是、因为有 The Time Machine 呢一个小说。 系啦，呢、这个元年咧有少少争议性嘅，但系穿越呢个就好多时候都真系会讲呢个古仔啦咁样。里边之后嘅评论好多时候就要讲，其实佢讲未来就系话佢攞咗人类即系两个最大嘅叫做最大嘅特点，最大嘅一个动物嘅模式去发到最大。 哦 然后就去讲紧就系个攻击性同埋嗰个智慧嘅关系咁样。咁呢一个就系、是、有阵时科幻我哋话点解中意睇，就系佢好似有一个虚构嘅故仔，但系咧反而喺呢个虚构嘅故仔里边咧，其实佢抽咗一啲佢最想讲嘅纯粹人性嘅纯粹。咁呢啲其实都系我谂穿越里边亦都系啦，即系好多时候借住呢样时间嘅关系咧，去令到我哋思考紧人类好多选择里边啊，最终想讨论嘅人性嘅特点系咩咧？咁样。 我纯粹有一个唔算好 technical 嘅 technical 问题， 是 就系咧，佢嗰个时光机里边咧，佢有冇特别讲到？有科學科幻嗰個科學嗰樣嘢，佢有冇解釋㗎？特別 佢係掌握科學知識嘅， 係嘛？ 首先呢個第一件事， okay. 第二咧就係其實佢有做過一個電影版本嘅。那個電影版本咧嘗試去解釋呢樣嘢嘅，就係通常都係用個速度。咁呢一個咧就搭翻落去嗱，完全係一個文科生要戴好多頭盔啊！文科生所理解嘅即係速度同埋即係個時間關係，就係、是、話你總之你快過光嘅時候，咁你咪就可以喺個時間裏面穿梭咯咁樣。咁佢就係做到呢個咁嘅效果，然後就穿梭個時間咁樣。 我令到我有啲興趣睇喎你咧。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嗰件事係即係當喺個小説嘅時候，其實佢所描述嘅係一個。幾新嘅敘事方法嚟嘅，即係如果你相對平，即係喺嗰個時期其他嘅小説咧，你會發覺啊，佢嗰個思維係突破嘅。 係啊，因為佢犀利咧，係愛因斯坦相對論係1900幾年，即係合爾同廣義喺呢段，佢係先於佢，而佢嗱，我相信佢一定唔會解釋得好清楚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佢講緊已經想用光速。各樣嘢呢啲嚟到去令到， 所以我呢一個應該係我估係有咗我對於時間同埋嗰個光嘅認識之後，喺個電影版本嗰度就可以咁樣呈現翻出嚟。 係、哦、 啦，喺裏邊其實佢就係一個據我理解就係佢只係掌握住知識，然後就做到呢個時光機出嚟嘅效果。 OK， 的確有陣時科幻嘅故仔就係咁樣嘅啦。有一啲時候咧，未必講得好明確嘅，即係到底嗰個時光機背後係咩嘅邏輯咧？咁但係佢同例如話純粹嘅一啲奇幻故事嘅唔同就係佢有嘗試解釋嘅，佢有嘗試話俾你聽呢一個東西咧係因為科學。 嘅研發，或者係因為一啲嘅理論，或者係科技去做到呢一個時間穿梭嘅效果，而唔係我今日被車撞，然之後忽然間遇到呢一個時光可以穿梭嘅事情啦，又唔係忽然之間瞓醒咗，好似我哋頭先講過，即係話狄更斯入邊嘅故仔，忽然間瞓醒咗就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啦，咁樣就比較少呢一啲超現實嘅東西，而係嘗試去諗。科學點樣可以幫助到你做呢件事呢？雖然當下嘅理論或者科技未必能夠做到，但係喺古仔裏面呢就有呢一個意識啦。 係係、所以 time machine 嗰個定嗰個位呢，有啲人我覺得少隔眼嘅，但係就係話啊，對於好未來但係好落後去解釋之後，我哋話 cyberpunk 嘅出現，即係嗰種落後與先進之間，通過穿越裏面去講，其實一個幾好多時會喺穿越故事裏面會呈現到嘅一個視覺嘅效果。 嗯，係譬如話係即係可能我哋香港嘅藝術家江康全，佢都有做過類似嘅嘢，就係穿越古代同現代嘅作品啦。佢有個動畫叫做《尼蘇幻覺》，就係其實係講眾籌嘅一個計劃。咁跟住就係講緊屈原投江自盡之後，佢個靈魂就穿越咗去一個未來，咁佢就入咗去一個已經當時嚟講係好老舊嘅機械人嗰度，咁然之後就見到，即係總之就發現咗，原來嗰陣時係秦始皇嘅已經將人同機器已經合體咗啦，咁所以就可以係一路維持住佢嘅地位好多年咁，咁類似係咁樣嘅都係一種手法。 係啊係，咁啊關於穿越故事咧，其實仲有好多，翻嚟咧繼續講下究竟呢啲故事裏邊有咩意義同埋價值，我有學到。繼續學人沙龍，穿越時空的科幻。咁剛才因為時間的關係啦，我哋又冇時光機的關係啦，所以咧我就集斷咗哈巴講下江記個作品咁樣，繼續講翻江記個作品先。 嗯，江記嘅作品，頭先講到佢嘅動畫就係、是、尼蘇幻覺，就係佢穿越咗古代去到未來啊嘛。咁其實佢之後咧係仲有一個真係實體嘅展覽嚟嘅，就叫做《戰國旁克》。其實最初咧係美國嗰邊邀請佢去做嘅，所以佢首一站其實係喺美國做啦。就係嗰邊有一啲古代嘅，即係啲青銅器嘅展覽，就想揾佢嚟到用佢嘅藝術去將古時嘅嘢去到同藝術，即係而家咁樣去結合。咁之後就再翻嚟香港嘅大館做。咁雖然就冇咗嗰啲古文物，但係本身大館都係一座即係成個古蹟嚟嘅，咁佢就用咗嗰個空間去到同佢嘅藝術去到產生對話啦。其中有一個我係好中意嘅，即係用霓虹燈嘅，就係、是、叫做時間靜止就是山，時間流動就是水。其實就係喺望出去一個天井，咁有幾個窿，咁我哋望出去其實係睇唔到全上嘅，淨係喺個局部嘅佢嘅霓虹燈做出一個手勢係好似咁樣嘅，就好似流動嘅一個手嘅手勢。對佢嚟講，佢覺得呢個手嘅動作好似一座座細嘅山，同香港嗰啲細嘅山咧就有啲令到佢有種熟悉感。咁透過呢個燈光嘅，即係一路閃住閃住，就好似有一種流動嘅感覺。咁其實係想講嗰樣嘢係我哋睇唔到嗰個作品嘅全貌，係都反映緊我哋人嘅生命有限嘅自身。咁我哋睇到成件事嘅大環境，其實係只係睇到一個角落仔，睇唔到成件事。咁當我哋嘅山，我哋以為係唔會喐嘅時候，如果你由一個更加宏觀嘅即係嘅時間碟去睇咧，其實係一喐動緊咁樣咯。咁所以係我覺得係幾好嘅一個展覽。 呢一度都係令我諗起就係、是，首先我諗起就係我做唔到呢個動作啦。 呢個動作， 呢個跳舞嘅動作， 你除咗做到，你就會做出嚟啦。我做唔到啦。另外就係嗰、那個我做唔到同大家做到就係、是、時間都有呢個考慮嘅，就係、是、所謂時間點，即、就、係、是、究竟時間係有固定嘅我哋追到嘅定點啊，定係時間長期都有一個流嘅狀態咧？咁呢個喺其實穿越嘅故事裏面都係會用唔同嘅方法去討論呢一啲咁樣嘅。嘅問題啦， 會有啊，同埋多咗一個添，時間點究竟喺邊度追啦？係乜嘢令到你可以追到嗰個時間點？ 係 嗱，其實如果講呢兩度嘅話咧，我覺得《Interstellar》即係《星際啟示錄》，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嗱，首先佢盡量想解釋俾你聽科學化地， 係 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 盡量呢個字用得好， 係啦，盡量。咁跟住咧，佢點解嗱？佢好犀利地呈現咗一個四維空間俾你睇，話俾你睇，大家想象緊嗰個，我先講緊嗰個時空， 不是一個線性，是一個你當是一個 map 咁樣，一個地圖咁樣嘅情況，佢盡量呈現俾你睇，呈現到。跟住同現實嘅關係，同頭先嗰個話，我落到嚟已經係千年身啦，即係已經係幾廿歲成千歲，或死咗或者點樣嘅情況，佢呈現到出嚟。大部分觀眾係睇得相對上明白。 嗯。 而我覺得佢最犀利嗰下咧，就係我點樣可以喺四維空間，我揾到嗰一個流動緊嘅時間線咧？佢居然用愛同回憶，我覺得真係拍爛手掌。即係你點樣？點解你會去到嗰一點咧？係啦，當你喺四維空間嘅時候，佢用咗我掛念佢，而跟住睇翻佢女兒以前，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啲書自己跌落嚟啊。我嗰下我淨係想戲院拍手掌，想俾人打嘅。 但 係 亦都 係 嗰一幕咧，即係大家都講緊係書房裏面嗰幕啦。 係 科學，真係好科學嘅人就會話咧，嗰、那個唔係， 係 就嗰個呈現唔到嘅。但是同時間呢個就是回到我們第一節的點題，就是其實有時科幻和奇幻之間的界線是相當模糊的。所謂的科學的位置是它講了一些好像很科學的東西，令到我們接受它是科學。即是例如當中它解釋的時間穿梭，就是成日都說啊，一張紙上面的兩點這樣最短是什麼距離，哇是不是很複雜啊，這樣我接埋跟住篤穿它，這樣又有一個 action 明白了，這樣 又明白了。但是那個點就是好像明白了。但其實你再苦心自問咧，我明嗰啲咩咧？其實我唔係好知嘅，即係嗰物理學嗰個掌握咧，其實唔係好知嘅。但係起碼佢個電影上面就有一個動作令我明白，哦，原來兩張紙最近嘅點唔係呢條直線，係接埋之後嘅篤穿嗰點咁。好多時候其實喺創作上面、作品上面都會喺呢度去走盞緊，要解釋幾多物理知識啦，幾多時間知識啦，解釋咗幾多。會唔影響到個古仔嘅討論啦？呢一個都係一個幾需要拿捏嘅地方。 所以咧，我覺得有陣時咧，當你發現有一啲嘅即係可能係科學嘅知識啊、歷史嘅知識啊，甚至文學嘅知識咧，你一路好想知道，但你唔知點樣入手嘅時候咧，去揾兒童書或者面向兒童嘅作品睇咧，咁我覺得就係一個最好嘅入門啦。即係比如話咧，頭先我哋都有講到一啲，即係到底科學上面點樣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一個時空穿梭、時空嘅旅遊啦。咁啊，當中其實牽涉好多非常之複雜嘅一啲物理理論。咁身為一個唔係物理人啦，亦都陪大家一齊戴個頭盔嘅人咧，即係我都係會嘗試諗辦法，點樣可以理解到足夠嘅一個基礎，等我可以去睇科幻嘅一啲時空穿梭嘅故事嘅時候聽得明咧。咁我就發覺咧，有一套電影其實係好幫到我手嘅。咁啊，非常之有趣地咧，係一個動畫電影嚟嘅，係啦，就係呢個迪士尼比斯去拍嘅呢一個 Lightyear。咁就係咧，將以前 Toy Story 入面咪有隻好得意嘅玩具巴斯光年咁樣咧，咁咧佢哋咧就想像呢隻巴斯光年咧喺原著嗰個電影裏面咧，原來佢係based on一套電影去製作呢個玩具嘅，咁佢哋就拍翻嗰套電影出嚟，即係虛構嘅人物嘅虛構嘅 back story 咁樣啦。咁咧喺 Lightyear 裏面咧，佢咧就講到話咧，原來呢個巴斯本身咧係一個真係喺太空裏面好似一個漫遊者嘅工作嚟嘅。咁佢會帶住佢啲同事啦，一齊坐住架飛船去唔同嘅星球執行任務。咁然之後咧，就有一次咧，佢哋去咗某一個嘅星球上面短暫停留嘅時候咧，巴斯咧就唔小心整爛咗佢哋隻船， 係 咁啊飛唔走啦。咁點算呢？咁冇辦法啦，大家一齊喺呢個陌生嘅星球度整個殖民地啦，然之後開採呢度嘅可能啲係礦產啊、物資啊，我哋搵返一啲新嘅方法整返啲火箭嘅燃料，咁我哋咪可以返屋企囉。咁但係呢一、這個燃料呢係希望可以打破即係光速，係一個極高速飛行嘅燃料先至可以帶大家返屋企嘅。咁巴斯既然係一個非常之熱血嘅、好有責任感嘅一個即係太空戰士呢，佢就話好，我一定要呢執行任務到底，我嘅任務呢就係要成功帶大家翻屋企，無論咩嘢嘅代價都要咁樣。咁佢咧就自告奮勇，就負責做試飛嗰個人。佢就負責用一隻好細嘅飛船，每一次都試用新嘅燃料。咁然之後佢嘅隊長就話：好啦，我俾你飛四日，咁啊，即係俾四分鐘咁樣啦。咁總之好短好短嘅時間，你總之去一去，翻嚟睇下你個燃料成唔成功。點知每次咧，佢上一上太空啦，其實可能係只係喺飛行嘅時間飛咗四分鐘啫。佢翻到落嚟嗰一下，佢發覺佢個老細 又老咗啦。 係你老咗，而且你幾時有咗個未婚妻㗎？跟住再飛多一次，佢都發覺咦係，原來我喺太空船裡面。咁高速飛行，我經歷嗰個時間嘅流逝，同你哋留喺星球上面係唔同嘅。你哋過緊嗰四年，我只係過咗四分鐘。咁我覺得個電影好厲害咧，就係佢表現咗呢一種時間膨脹，即係 time dilation 呢一個嘅物理嘅現象。就係你每一次飛走，你越飛得快咧，你嘅時間其實感覺就越慢。但係 那些不是跟你同樣速度進行的人跟你不上。而在故事上面其實這個是很動人的，就是他每一次滿腔熱血很有責任感，我一定要是非成功，我一定要帶你們回家，我怎樣都要去是非的了。但他每一次回來呢，就見到跟他 好朋友的老闆每一次都去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可能打開門，咦，原來已經生了小朋友了，再去一次任務回來，咦，小朋友已經大個仔了，再回到來，啊，原來你們已經結婚40周年了，再最後一次他回到來的時候，他的老闆已經過了身了，只是可以透過一個錄像向他道別，就說你回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在這一兩年了，但我就是留下這個錄像跟你道別。那一下呢，即是，可能因為我太眼淺了，那一下真的會即覺得哇眼濕濕啊，這樣怎麼辦啊，怎麼可以這樣的。但是就是看一個這樣的故事裡面，除了可以認識一個即物理的这么深奥的一个理论之外呢，亦都可以见到其实刚才 Muse 都有讲到的，很多时呢就是一些穿越的故事，其实好看的地方未必，或者感动我们的地方未必就是哇原来可以穿梭时空这么有型啊，而是其实穿梭时空这件事对于人性或者是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对这件事有向往有想象，但當這件事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或者我們想像它怎樣影響到，我們會不會可以，失去了一些跟好朋友一起相處的時間，但換取回來的就是我是巴士，我一定要成功的這一種即熱血男兒的責任心，我一定要能夠完成我的執著呢，到底我選自己的執著，還是我選跟好朋友一起度過僅有的這個小小的一生呢，這些這樣的想像其實都是很感動很感動。 這些会感动的人就会看到感动啦，啲冷血的人呢就看到议题啦，因为这个也都是很典型，即是科幻啊，回到科幻的概念，就是科幻很多时候都会讨论就是科技要人赔上的代价，即是我们只是掌握着某一些科技的知识或者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未必想象到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的。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人，亦都系科幻小说好多时候会讨论，就系当人执着于一个单一目标嘅时候，呢，这个目标又会牺牲咗啲乜嘢？我觉呢一个系科幻小说大体嚟讲一个好主要嘅命题去讨论，即系科技与人嘅关系嗰样嘢。 啱嘅 ，Interstellar 系呢一件事发生啦。就算你去到，喂，其实呢套戏咧，我唔知道算唔算都好。popular culture 嚟講，佢係始早啲嘅，就是，Back to the Future。即係我自己就係因為咁樣，哇！呢一套戲原來做到咁樣穿越。 我哋但係我哋睇嘅時候都好穿越嘅，因為我哋睇嘅時候我都未出世， 係嘛？ 都稀有嘅時候， 非常 係咪？我哋幾個都冇出世咯。 證明咗你頭先第一下嗰個咧，嗰度咧， 真係回到未來。 我又何嘗唔係睇翻歷史博物館咧？係啦。嗱，其實咧，佢講緊咧就係，我而家個家庭好唔融合喎。是啦，父母成日闹交咁样。咁跟住我有一个发明咗时空机，我可以返去，我想搞好返佢哋个关系。但係佢阿妈呢又鍾意咗返到去以前佢个仔。係啦，而发生咗呢件咁样嘅事。其实都系讲緊跟住我会唔会牺牲呢，我会唔会改变緊啲嘢呢，係啦，定係我要真系做啲嘢嚟到改變呢件事咧， 挽救咯， 係啦，挽救呢件事咧，定係我科幻俾我嘅一個選擇，我應該點樣去做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成日都會 係 俾出嚟一個嘅 dilemma， 即係個 dilemma 係我哋要去選咯。 因為我估如果穿越嘅故事淨係得穿越同埋淨係得科學知識，嗰度唔會成為一個感動嘅故事。佢一定要將情擺埋入去，即係情。与时间线的游走会产生了什么变化，那我想这个就是讲那个穿越故事即有趣的地方。所以回到下一节，我们只管讲一下究竟穿越故事里面讲情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什么的维度。翻到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穿越時空的科幻咁樣，今集都係好穿越時空下，好似唔覺意就嚟咗第四節咁樣。剛才阿黃兒講緊巴斯嘅時候咧 ，Alpha 諗起另一套動畫。 係，其實係我一套非常喜愛嘅動漫作品，係鵪野壽明嘅處女作嚟嘅，其實係劇集嚟嘅。咁故事就係講述兩個女主角咧，係為咗地球人而去外太空度。 作戰嘅，要打即係戰爭嚟嘅。咁佢成日都要去太空之外去執勤，幾個月之後翻嚟咧，就會發覺個地球已經過咗十幾年噶啦。咁佢最高潮位其實係喺最終章嘅，因為佢為咗拯救人類去到外太空作戰，而要引爆一個黑洞炸彈嘅。其實咁佢都預知咗佢會再翻嚟嘅時候，已經其實係見唔到所有佢識嘅人噶啦。咁佢就會喺度深情地同佢認識嘅人就作最後嘅告別。咁然之後佢哋就入咗去一個即係時空紐帶咁樣樣啦。咁佢喺嗰度執行咗可能一段時間，打完仗翻去再飛翻去地球嘅時候，其實個地球已經過咗萬幾年噶啦。咁已經係冇一個任何佢識嘅人，咁就引發咗一種好孤獨同疏離嘅感覺。但係咧呢、這個時候咧個故事已經完結咗啦，就變咗黑白嘅。但是就算是黑白，你都看到地球迎接他回去的时候，是地球人的文明就亮起了一些灯光，那个灯光是写着、欢迎回家这样，那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咯。 是啊，还有那个震撼是我听的时候我发现的，就是那个一些作品的厉害之处，就是他明明是讲一些我不明白的东西，但我讲出来的时空纽带是什么来的？ 小纽带系咩嚟噶？我讲完之后我都 一讲，但系我哋我听落去咧，我明啦， 好似好神 奇，即系过咗佢哋一纽就 呢个科幻作品好厉害嘅，佢作咗一啲名词出嚟，令我哋觉得自己明咗嗰件事，解释得好通顺。咁但系事实上我哋未必知道系咩嚟嘅，但系个感动系真嘅，个感动系真嘅。但系呢个就系嗰个有趣嘅地方。 系，我觉得好多时即系。唔知點解咧，科幻咧一講起就常常想像係啲冷冰冰啦，好多不鏽鋼啦，即係灰色、藍色閃光咁樣嘅一啲，即係冇乜情感嘅温度嘅嘢。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就係唔知點解最感動嘅咧，就反而係呢一啲嘅作品。即係咧，我會醒起咧，即係啲睇卡通片大嘅小朋友又開始講卡通。咁咧細細個大家都有睇過叮噹啦。即係如果要講起時光機，大家可能最熟悉嗰部時光機就真係喺呢個大紅嗰個書台櫃桶裏面拉出嚟，係個粉紅色。我哋一起坐上去，我哋就可以无论是去过去定是未来，我哋都可以坐时光机去啦，咁样。咁甚至呢叮当呢一隻机械猫其实都是未来嘅产物嚟嘅。就是呢故事发生嘅当下，即係大雄嘅嗰个年代呢仲未有呢个科技。咁但係呢未来就有一隻咁嘅机械猫嚟到同佢一起成长咁样。咁呢个本身已经系一个可能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即係好轻巧嘅科技，即係我哋都唔知嗰个时光机或者嗰个随意门到底系用咩物理逻辑做出嚟啦。 冇任何解释。 係啦，即係讲古唔博古，咁我哋就全部都接受咗呢一样嘢。咁呢呢个好似仿佛不停连载嘅叮当世界呢，其实呢原作者系有即係多过一次尝试呢去俾个结局佢嘅。咁呢其实呢个原作者呢通常寫呢类结局呢都寫得即係相当之平凡，即係可能係啲好官僚嘅理由。 係 啦，即係佢哋个时空管理局，即係时空管理局就话唔得啦，其实太多人系咁喺度时空旅游啦。 搞乱晒过去。 係啦，咁所以呢要叫返阿叮当返嚟啦，唔可以再俾你喺嗰度。係啦，基本上闭关咁样啦。係啦，或者就係、是、可能叮当觉得唔得喎，咁样再留喺大雄身边嘅话，你唔識獨立嘅，咁我走啦，你自己大个仔啦，咁样。咁都系一啲即係比较平淡嘅，唔系太牵动人心嘅一种结局。咁但係呢其实呢好多鍾意呢一套作品嘅 fans 呢係会觉得唔得喎。其实根据即係叮当同大雄之间嘅呢一种情意呢、我觉得个结局唔可以咁平淡嘅。而网上就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去流传，其实真正嘅结局应该系点呢？ 即係同人作品啊，所以。 係类似系啦，即係如果系要讲一 alternative timeline 嘅话，咁如果唔系纯粹好官僚地俾你老细叫返阿叮当返嚟，咁点解叮当会离开大雄嘅身边呢？咁有一个我好喜欢好喜欢嘅版本呢，就係咁样讲嘅。就係、是、呢机械人就唔会老啫，但人类会老㗎嘛。咁大雄虽然系一个学生，咁但佢始终都会大个，然之后要结婚生仔。咁去到人生嘅终结嘅时候呢，佢就同叮当讲啊你嘅任务已经完成啦，你不如返去你本身嚟嘅地方，你去返未来，然之后好好地过完你未来嘅生活啦，咁样。咁啊叮当既然是有自己的选择权啦，他有时光机，他去哪都得，做什么都得呢，他竟然不是选择回去他来的地方，而是呢他搭时光机回去过去，回去他第一次跟大雄见面的那一刻， 然之後走去同大雄講啊，初次見面你好，我係叮當，然之後再陪佢去行多一次呢個人生嘅道路。嗯、我係睇到呢一個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哇，實在太感動啦！即係呢一種浪漫就係、是，即係就算再嚟一次，我都係會揀你。就算我有一個時光機，我可以自由出入過去同未來都好，無論有乜嘢嘅可能性，千千萬萬嘅選擇全部鋪曬喺我面前，所有嘅世界同埋時間之中，我都係揀你，揀、嗯、幾多次我都係揀你。好感動。 首先我睇到嘅咧就係、是，當阿黃兒講叮當嘅時候，我四個都入頭。 係，因為你 唔係哆啦 A 夢係啊。我見到咦，大家好似我完全冇反對。 佢全集就係揾緊呢個位。有邊一個時間點係我四個？ 我想問自己拍手掌。 係係啱啱。即係一個時代嘅證明 係第二咧就係、是、啊。我有一個咧，感性嘅人係睇到感性的， 係啊係啊， 冷血嘅人咧 係 睇到理論。 咁我中間插一句先，冷血嘅人係會記得另一啲版本嘅故仔咯，即係例如我最記得嘅可能係啊，全部都係大雄幻想出嚟嘅呢個其中一個啦。另一個就係、是、有個好少少嘅，就係話即係叮當冇電啊。咁所以就停咗喺度，咁、oh. 大雄就要好努力靠自己去掌握住呢個知識，然後發明翻個電俾叮當咁，即係有好多唔同呢啲嘅。咁但係更冷血嘅你係諗啲咩？ 你可以話我冷血，但係我係照顧到阿叮當嘅感受嘅。有冇諗過阿叮當其實所有人性化嘅嘢咧，都必經一個咧就叫習慣化。 哦、oh. ， 即係其實阿叮當咧都好難習慣。 新主人， 佢已經習慣咗幾廿年一個大雄呢一個主人， mm. 你要佢再去習慣第二個主人咧？佢可能真係唔得，佢話死啦！我好驚喺 travel 緊嘅時候，點咧新嗰個點揀咧？嗰、那個又驚佢點樣喎？應唔應付得嚟㗎？咁樣大雄都好難搞，不如揀翻大雄啦。即係嗱，呢個係其一啦。其二嘅情況咧，我諗翻咧，喂，叮當係做緊一個穿越，佢想翻去做緊一個改正翻 correction 哦， 翻以前大雄，我哋可唔可以阿大雄病啊？或者是再延長生命，或者在他的生活上面，小學那時不要成日被人蝦、嗯、我們即刻去做 gym， 是啦，練大隻跟阿紀安，既然我們都去住先啦，阿紀安呢一起去打過咁樣嗰隻，即是我諗到是呢兩個，因為我諗緊就是啊點解阿叮當真的會回去找阿大雄， 是 啦。 有其中一個可能就是其實叮當真是一個科技工具來的嘛， 嗯， 是不是？咁即係如果想像電視機個遙控同電視機嘅關係就係、是，咁呢個遙控係淨係指涉呢個電視機噶嘛？即係大雄係佢永遠嘅主人。 我只能夠講你比我更冷血。 冇錯，唔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因此科幻小説或者穿越古仔嘅有趣有陣時就係、是，即係落到唔同人嘅想像裏面會得到唔同嘅即係互動咯、嗯啊、穿越古仔裏面其中一個，剛才就都已經處理咗幾個線索嘅。即係個線索，我覺得拉埋嚟係幾值得去討論，就係人係好似有一種想挑戰時間、挑戰限制嘅一個動力嘅，或者慾望。而呢個慾望就係通過唔同作品嘗試去處理、克服或者討論。呢、這、一個我估都幾能夠解釋穿越故事喺唔同作品裏面嘅嗰個出現嘅原因，可唔可以咁講？ 即係呢個牽涉又係嗰啲命定、決定論、即究竟未來可唔可以事件可唔可以改變，定係已經定咗，定係 A 導致 B 導致 C， 即係類似呢啲嘅情況啦，係嘛？我試下講一個係會比可能係物理學啊嗰啲啊大大 challenge 先，但係為咗學人沙龍星期一，我試下講一講。 你可唔可以唔好提我哋啊？咁樣 係唔關你哋三個事嘅咁樣，我係受你哋影響嘅啫，最多都係係啦。其實我覺得咧其實佢有一個定論係話冇乜特別相違背，但係嗰個我唔 buy 嘅，即係話你可以選擇做定唔做嘅，但係最後都係咁樣噶嘛。我自己咧從一個好組織心理學去睇咧。CEO 或者裏面嘅員工，其實你點變、點做、你點自由，其實對於一間公司嘅存亡唔係咁大影響。對一個行業嘅存亡更加微乎其微。對於一個社會嘅存亡或者個興衰，可能係零。我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嗰個行業係一個大方向，命定咗。例如人類會唔會滅亡？地球係咪個生態都會將會遭到損害，甚至毀滅？係啦。 咁呢件事呢，其實究竟有邊個人係咪可以控制到呢？但係當中呢，佢下低所有嘅嘢呢，我哋全部變嚟變去呢都係得嘅。所以我認為我呢一刻我去講呢番話呢係我自由意志嚟嘅，但我改變到啲咩 ？Nothing 咯， 係 啦，即係我自己就係咁樣睇嗰件事。 所以其實剛才我哋講穿越嘅時候，都仲有一個環節，我哋未好掌握到，或者應該咁講，我一開始咪講話我好唔中意穿越呢個類型嘅，因為其實好多時係好似好形式化咗。 嗯， 但其實都仲有啲位咧，我都係會被感動到咧，就係唔關乎人與人嘅情。而是通過穿越故事去再一次認識自己。 嗯， 有一類型的穿越故事都是這樣，就是我們覺得過去是這樣，但其實我們記憶是有剝落的。 嗯， 即是說我們講穿越的時候講了時間、講了情、講了人與人的關係，但還有一件事就是記憶。人和記憶的關係，人和時間的關係就是記憶。而穿越幫助我們回到過去，因此重拾記憶。即是說沒有改變任何東西的。 嗯， 只是令到你见翻以前你忘记咗嘅自己，即系前排有一个漫画啦、动画啦，两样都有嘅。其实就系讲紧就系一个漫画家去翻过去，然后去睇翻自己点样成为漫画家嘅故事，然后揾翻嗰个即系同路人，同佢一齐画画嘅嗰个同路人。嗰、那个故仔咧非常短嘅，但系咧我系由头喊到尾。 嗯， 就是在創作的路上面怎樣找回自己和同伴的一個故事。我覺得穿越裡面另外這個認識自我都是一個挺大的主題。 我都會覺得很多時候這一種看回過去的自己才想起原來自己在哪裡來這一點呢，其實是很強力的一種情感回憶來的。就是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影相啊，即或者是一些人生重要的時刻請這麼多個 photographer 一起來跟著你，就是拍大家結婚、拍大家畢業，就是希望終有一天可能到七老八十的時候你回想回你看回起那些東西的時候可以勾起回這些記憶。 的確的，正如王怡所說，記憶是非常重要。而我們講穿越除了是講物理、講故事，其實都是講人性、講認識自我。下一集學人沙龍又會講什麼題目呢？Thank you.